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李玲。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8。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教师节前夕，郭金龙与首都优秀教师代表座谈，勉励大家铭记崇高使命，以改革创新精神推动首都教育持续健康发展。 京津冀联手推广优良景观作物新品种，打造5大农业景观区。 中国住宅产业博览会在新国展开幕，6小时集成住宅亮相。 本市通报12起违纪违法案件。 7人合议庭坐堂审案，本市法院首次试点大陪审合议庭。 13五无障碍环境建设规划开始问卷调查，请市民提建议。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今天是中国第31个教师节。昨天上午，市委书记郭金龙与首都优秀教师代表座谈，向全市教育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和节日问候。他勉励广大教师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始终铭记教书育人的崇高使命，以改革创新精神推动首都教育持续健康发展。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主持座谈会。郭金龙指出，广大教育工作者要直面群众对优质教育的迫切期待，使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郭金龙强调，要按照习总书记提出的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标准，着力建设高素质专业化的首都教师队伍，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努力为推动首都教育改革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市领导苟仲文、张工、孙康林、赵文芝，市政府秘书长李伟出席。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研究中共北京市委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的意见，并听取工会、共青团、妇联工作汇报。市委书记郭金龙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以更加热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扎实做好新形势下的党的群团工作，紧紧围绕保持和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把能办的事情马上办起来。要坚决克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坚决改进作风，深刻认识群众工作要跟着群众走，到群众中去做，真正走到群众中去，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把群众团结起来，凝聚起来。 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报道。北京、天津、河北3地农业技术推广部门昨天签订战略合作协议，3地将打破区划壁垒，联手统一推广种植优良景观作物新品种，形成5大农田景观片区，辐射带动休闲农业发展，包括房山十渡、野三坡沟域、门头沟灵山玉县、怀柔白桦谷丰宁沟域、密云雾灵香谷兴农沟域景观、平谷黄松峪蓟县等。 今天是第31个教师节，海淀区昨天举行教师节庆祝活动，并为全体教师办理了海淀教师证。教师持证可以享受到医疗绿色服务、公园免费游览等。今后海淀区新建的公租房项目也将优先满足教师需求。 据北京日报报道，今天是教师节，多家京城老字号餐企对教师有优惠。烤肉碗、鸿宾楼、又一顺、峨眉酒家等老字号为持有教师证来店就餐的顾客推出了享受8.8折优惠的服务措施。北京华天在官方微信上发起了为老师写封感谢信、享老字号优惠美食的活动。砂锅居、望德楼等老字号也推出了不同幅度的优惠服务。 他是一名小学老师，却去过南极、北极科考。他叫张凯亮，来自东城区汇文一小。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甜甜的报道。 在水中游的是什么？ 鲸鱼。 惊的背后你们看到了什么？ 在教室前面的讲台上摆着一个大玻璃瓶，里面装的是雪龙号跨越了半个地球从南极运回来的南极之水。张凯亮老师这节课的内容就是要讲这世界上最纯净的水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汇文一小四年级女孩涂妍一说， 张老师是个很神奇的人，会给我们带来许多很神奇的东西，比如说南极之水。每次一到张老师上课的时候我就特别开心。 张凯亮是一名80后，10年前来到汇文一小担任科学老师。极地科考是汇文一小和国家海洋局长期合作的特色教育项目。经过多次申请，他在08年和09年分别跟随科考队前往北极和南极进行科学考察。 回来，我给他们放了一个企鹅御厨的这么一个视频，有一个小孩看着看着掉眼泪了。小朋友说：“你看企鹅爸爸和妈妈多辛苦。”他只能用嘴去叼着食片给他的小企鹅去筑巢，他特别努力的把这个蛋给保护好，但是后来还是被贼鸥给吃了。我就感觉，你如果想要让孩子对某一件事物去产生兴趣，最重要的就是能够触动孩子心灵的东西。 2014年，张凯亮跟随蛟龙号前往中国南海和西北太平洋进行科考，他还带去了同学们的科学实验，测试深海的压力到底有多大。 学生给了我很多的泡沫模型，在蛟龙号下潜之前，把这些泡沫模型呢挂在了蛟龙号的外壁上，下到了将近6000米的地方。当蛟龙号再浮出水面的时候，这些泡沫模型已经被压缩成原来1/10甚至更小的这样的一个体积。这个时候，学生就会有一个非常非常直观的感受，就是深海的压力原来有这么大。 科考归来后，张凯亮和学校老师一起编写了《神奇的南极》《从南极到北极》等校本教材，现在已经面向全国出版发行。对于张凯亮来说，他最欣慰的是能为孩子们打开一扇科技之窗。 我也希望真的有些同学能够通过我的一些启蒙教育吧，树立一个极地的梦想、海洋的梦想，将来他们真的为我们国家的科考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从今天起，市民就可以投票评选心目中最具影响力的政协委员提案了。这是记者从市政协昨天召开的最具影响力提案评选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的。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到去年，本市建成了3390个垃圾分类达标试点居住小区，覆盖有物业管理居住小区的70%。这一进展离不开政协委员多年来的关注。于是，完善垃圾处理能力提案入围30件提案。这次入围提案是从市政协2010年到2014年立案的6000多件提案中优选出来的。提案涉及经济科技、城市建设和管理、社会事业、社会管理等方面。其中，城乡一体化、京津冀协同发展、食品安全监管、加大空气污染治理力度、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重视中小学生体质健康、养老服务社会化等提案推进了本市相关工作。市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李春增说， 提案是参加政协的各单位和政协委员自主选题，都有答复意见，都有成效，有些个是政策层面的，有些个是落实层面的。 据了解，这是市政协第二次举行最具影响力提案评选。这次评选将选题重大、成效显著、影响力大、兼顾本市重要工作实际等作为评选标准。市政协新闻发言人宗鹏说， 提案呢是市政协啊履行职能的一个最高效便捷的手段和方式，比如说每个人都有的医保卡的实施、教育的均衡发展、公交票价的改革、住房公共维修基金的使用管理、地下文物保护等等，这些问题都离不开政协提案的积极推动和促进，这些政策的出台都与政协提案密不可分。 市民可以登录北京市政协网站、首都之窗、人民网、新华网等网站进行网上投票。 据北京日报报道，昨天本市通报了9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和3起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典型案件，包括市文化局党组成员、北京京剧院院长李恩杰超标准召开会议购买发放礼品，北京联合大学广告学院原院长及党总支副书记孔昭林违规收礼，北京风貌投资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赵宏国公款旅游，昌平区水务局新河店管理处原副主任刘增荣贪污等，其中多名涉嫌犯罪人员已经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14届中国住宅产业博览会昨天在新国展开幕，住宅产业化技术应用成为亮点。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博览会主要的理念就是住宅产业化的前沿技术，这次展示的是钢结构框架的产业化结构，是在钢结构中加入特殊的板材而形成的建筑模式，这样成本不会提高，但是坚固性更好，而且不易变形。而这些板材也非常有意思，我在现场看到这种内墙结构的板材叫做会呼吸的墙体，它用火山灰压制成的板材加上纤维、铝箔等等，夏天能够隔热，冬天能够保温，而且防火防湿，还能吸收消化有害物质，而这些都是可以在工厂进行制作加工，而在现场进行组装的。这样的建筑模式工期能够缩短一半，综合造价也便宜，而且得房率比传统的会增加5%到8%。目前承寿寺定向安置房、永丰产业基地公租房、梨园公租房和马驹桥公租房等等都已经部分实现了产业化，而在未来一些棚改项目也将应用的产业化的前沿技术。 昨天上午，作为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法院之一的门头沟区法院率先在全市采用3名法官加4名陪审员组成大合议庭的形式，对一起盗窃抢劫案进行审理。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马俊的报道。 随着法锤的敲响，被告人被带进法庭，3名法官和4名陪审员坐了一排，占满了整个法台。在这起案件中，检方指控被告人马某伙同王某盗窃了一辆金杯车，后又驾车在路上抢劫12000多元，但被告王某否认盗窃的事实，声称自己不在案发现场。由于案件争议较大，法院采用了大合议庭的形式。李亚军是4名陪审员之一， 阅了卷宗以后他不认盗窃这个罪，我们今天特别重点的说这个问题。 庭审中，公诉人、辩护人、法官分别对被告人进行了讯问，陪审员就案件中存在的疑问也进行了提问。在历经4个小时的法庭审理后，庭审告一段落。嫌疑人是否实施了盗窃，李亚军也有了答案，而这与其他陪审员不谋而合。 这两个嫌疑人都盗窃未成，买了是作案工具，盗窃的过程当中呢，他也跟着呢，不难排除他们俩是事先商量过的，配合的相当默契。 在这之后的合议中，李亚军等陪审员的意见得到了充分的发表。法官马冬梅说， 我们给陪审员列出一个事实清单，先就本案的一些犯罪事实进行合议，在量刑方面他们可以提自己的意见，但是没有表决权，整个过程他们是都要全程参与的，让整个事实更加的清晰。 最终合议庭认定王某在盗窃中属从犯，且与马某共同实施了抢劫，对二人以盗窃罪、抢劫罪数罪并罚，分别判处有期徒刑3年半和4年8个月。而这一充分合议的结果也让被告人律师感到幸福。 人民陪审员对重大案件参与的话，对案件一些监督吧，案件能公正审判。 我们重返当年战场，用声音再现历史。 我现在在哈尔滨731罪证陈列馆，这里记录了日军。 我在腾冲国殇墓园，为那些长眠在此的中国远征军。 我在被称为死亡工厂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 我现在是在广东东莞东江纵队纪念馆，当年这里是华南。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 中心来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 这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歌曲啊，朋友再见。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它其实是二战时意大利游击队队歌，原名叫再见了姑娘。为了反抗法西斯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意大利掀起了大规模的抵抗运动，游击队规模一度发展到40万人。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放了米兰、热那亚、威尼斯等上百座城市，并坚持同德军战斗到1945年5月4号，直至意大利完全解放。来听北京电台记者肖佳佳、吴梅红的报道。 让历史告诉未来。 意大利罗马市中心一座黄色的4层小楼现在挂牌罗马解放博物馆。博物馆馆长安东尼奥·帕里塞拉告诉我们，1943年9月到1944年6月4号，罗马解放前的9个月时间，德国党卫军司令部驻扎在这里。楼上的房间被改造成监狱，主要用于关押抵抗运动人士。 别理了， 这三层楼总共关押过大约2500人，小房间能关10几个人，大的20多人。 博物馆二层的展厅中，一件灰白色的衬衣格外触目，在衬衣密布的褶皱之间，可以清晰地看到袖口有大片血迹。安东尼奥介绍说，这是一位叫杰斯穆德的共产党员留下的。1945年3月23号，驻罗马的一支纳粹党卫军部队遭到意大利游击队的袭击，死亡33人。第二天，关押在这里的游击队员、抵抗运动成员和犹太人共335人，被押解到罗马近郊的阿尔代阿蒂纳山洞杀害。 这些人中有很多是意大利的杰出人才，他们中有外交家、建筑师、律师、工人。杰斯穆德本人是一个哲学家，在当时的意大利，各个阶层的人都投入到抵抗运动中。 今年90岁的缇娜·科斯塔曾经是一名女游击队员，从17岁开始，她就秘密给游击队传送物资和信件。采访过程中，她激动地说起一件往事。 1944年8月13号这一天，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那天我骑车去给游击队送东西，路上遇到一名妇女在织毛衣。当她看到我的时候，忽然站起来，使劲向我喊说：“你快回去，快回去，不要走你来时走的路。”后来我知道，我们的游击队据点暴露了。3名队员被抓，如果那时候我去了，结果可想而知。我们根本不认识对方，但是他救了我。那时候在意大利，每一个普通民众都愿意为抵抗法西斯做贡献。 罗马解放博物馆馆长安东尼奥是一位历史学家，对意大利抵抗运动颇有研究。 其实二战的时候，意大利是一个法西斯的国家，就相当于是一个侵略国。为什么在意大利本土会有那么强的全民的抵抗的运动呢？ 早在二战爆发之前，意大利就卷入一些殖民战争，年轻人被法西斯政府派到非洲、阿尔巴尼亚、希腊、俄罗斯等地方，他们要遭受俄罗斯的严冬、非洲的酷热，饱受战争之苦。这些最先引起意大利母亲们的公愤，所以妇女最先开始反对法西斯。 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意大利抵抗力量迅速扩大。意大利游击队协会副主席告诉我们， 德国、日本、意大利组成了法西斯轴心国，但是二战后没有把意大利定义为法西斯战败国，实际上游击队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如今在罗马解放博物馆一层的书房里挂着2串日本游客赠送的千纸鹤。馆长安东尼奥介绍说，在意大利本土有160多处关于抵抗运动的纪念地。 这些地方保存着人们的良知，表达着全球共同的呼声，就是反抗压迫。 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本节目特约顾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荣。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早上7点18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2015年中秋节、国庆节放假安排已经发布，中秋节也就是9月27号星期天当天放假，国庆节假期10月1号到7号放假调休，共7天，10月10号星期六上班。 市规划委、市残联从今天开始组织开展北京市“十三五”无障碍环境建设规划问卷调查，市民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今后，本市经济困难的失能老人将可获得政府补贴，用于享受护理等各类服务。 伴随着猴年的临近，一些推迟生育计划的家庭也加入了生育大潮。记者从市妇产医院了解到，目前医院建档床位已经明显出现紧张。 延庆县人民政府、北京中医医院昨天宣布合作共建北京中医医院延庆医院，原延庆中医院正式更名为北京中医医院延庆医院，打造成中医区域医疗中心。 朝阳区孙河乡西店村养老设施及2类居住用地块昨天竞拍出让。 第5届北京孔庙国子监国学文化节昨天开幕。 好莱坞科幻喜剧《像素大战》昨天在北京首映，这是一部可以玩的电影，打破了看电影和玩游戏间的隔阂。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六区和西北部、东南部、西南部空气质量二级属于良，东北部一级属于优。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陈汉、肖朝阳，播音员李玲、超峰，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着到。听众朋友，现在为您介绍今天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五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9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阴转小雨，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在园里，老师教我们吃饭、画画、做游戏。 学校里，老师教我们知识，帮我们养成好习惯。 大学里，老师教我们独立思考，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 第31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市政府教育督导室携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祝全市广大教育工作者节日快乐。 科技升级，想你所想，依维柯真果五登陆北京，搭载全新 F1 动力，绿色环保，节能静音，到店品鉴更有惊喜。详情请询400-828-1890，400-828-1890，南京依维柯。 9月19日，乐视黑色来袭，携手京东推出红色乐季节大促，乐视超级电视、超级手机真降500元，全民期待919。电视手机行业为之聚焦，乐迷为之狂欢。9月19，详见乐视商城、京东官网。 加配特别版，低价享高配 ，K4 KX3 指定车型增配17英寸轮毂，7档双离合变速器 ，LED 日间行车灯等丰富配饰。详情请咨询经销商，东风悦达起亚。 沃尔沃2016款 S60L 搭载 Drive E 发动机全新上市，更尊享2年免息金融支持，首付46000，日供256元。详询沃尔沃北京经销商。 4S 店保养太贵， 我用乐车帮 APP 下单，3.7折起。 4S 店太慢，要等， 我用乐车帮 APP 预约，到店即修。 什么神器那么牛？ 乐车帮 APP， 指尖上的养车神器，我去下载，现在下载还送600元大红包。 买好橱柜，我就选金牌橱柜，16年专注只做橱柜，金牌橱柜更专业的高端橱柜。 塞车拥堵，大车小车川流不息，太无常。 人为剐蹭，拍照取证，报警报险，别慌张。 我是高清高品质行车记录仪，我为您全时保驾护航。 即日起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就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10108888。 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 一汽大众爱听节目， 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 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学校周边家庭式托管服务需求旺，小饭桌卫生安全如何保证？央行发行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币，藏友咨询相关信息。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 开学之际看校园。 随着各大中小学开学，放学早的孩子无人看管的问题让一些家长是头痛不已。不少年轻家长想到了课后托管班，但是学校周边居民楼里的家庭式托管班目前却游离于监管之外，办学资质和卫生安全都有待进一步的规范。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石兴瑞的报道。 家住亮马桥附近的杨女士讲述了她的孩子在托管班里一段并不美好的经历。 老师就不给他水喝，怕他尿尿，而且他那个喝水的那杯子谁拿起来都能用，然后小孩呢就是又吐又泻。 在通州区仅于后南仓小学相隔一条马路的后南仓小区里，几乎每个单元大门都张贴着托管班招收学生的广告。记者敲开了一个家庭式托管班的门。 您这是有小饭桌吗？ 是我们家小孩 们这儿好几十个孩子呢。 就是咱们这儿卫生许可证 没有，我们做十多年没人查过。 家庭式小饭桌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不少托管班经营者在网上招聘员工。记者以应聘厨师的身份联系到一位托管班经营者。 招那个厨师是吧？ 对，主要给小孩做。 是在学校里的吗？还是属于就是居民楼里边那种？ 家庭里边。 除了饮食卫生方面，孩子的人身安全也让不少家长担心。 首先就是孩子们的安全吧，人身安全我比较重要。 那么对于目前的家庭式托管班存在的诸多问题，相关部门能否发挥引导作用，促进其健康有序发展呢？记者拨通了食药监局的电话。 托管班这儿有登记备案制度吗？ 没有，目前没有规定，是居民楼住宅是不能从事餐饮服务的。 市场的需求让托管班受到欢迎，但是这片市场却游离在审批和监管之外，经营者身份尴尬，家长也难言放心。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专家唐增磊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托实际上是一个托付的意思，就是说孩子下课以后安全呢、吃喝啊，你们要去管起来。商业利益驱使而进入这个市场，需要就是我们社会的一些教育研究机构来介入，国家呢也出台一些相应的政策，能够给这种结合啊搭一个桥。 中国人民银行也就是央行曾发布消息说，从8月20号开始陆续发布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币一套4枚，有金银材质的贵金属纪念币，也有镍包钢材质的普通纪念币。听众孔先生在新闻热线官方微信新闻热线特事特报留言说， 8月20号开始要发行那个纪念币，抗战70周年，那个有3枚是那个什么金币银币，完了其中1枚呢是1块钱一枚，就和咱们普通那个花那个人民币一样流通的，一直到现在吧，一直都没发行。问哪家银行吧，哪家银行都不知道，大家都关心。 热线编辑咨询了中国工商银行客服95588。 目前啊，人民银行还没有发布那正式的公告，预计啊是在9月12号到10月11号，就是那个预约期。兑换的话呢，是10月12号到10月30号兑换。在工行这是每人3枚，应该是这样。人民银行有正式公告出来，咱们能兑换多少也不一定。 怎么个预定方法？打电话就可以吗？ 应该是打电话。 是给网点打电话预约？ 对。 中国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工作人员对此表示， 那早就都发完了，当天就没有了。 那还会陆续再发行吗？ 哦，这没接到通知。我当时都有啊，金银的，然后3枚银的，那个还有一个10盎司银的，没有镍的。 中国招商银行客服95555的工作人员说，纪念币相关事宜还要咨询各地金融机构和银行的各大具体网点。 它有这个纪念币，但是是金银的纪念币，1盎司的银币是540，金制的银币，那么5盎司的是3600，金银套币它是4220，但它因为这个是有这个额度的，所以不知道现在这个网点有没有销售完毕。建议呢可以问一下柜台。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蔡克娟、十月，主持人冰冰，感谢您的收听。面对最堵九月，公交开新线市民提意见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对新增撤并调整公交线路和公交车辆配置等方面有好的建议和意见，或者对改善公共交通有话要说，也请您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或者给微信公众号新闻热线特事特报留言。节目之后请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快帮我投票， 你去参加选秀了。 是工行推出的人气王活动，年底前登录手机银行设置拉票 ID， 邀亲朋好友为自己投票，10票即可领取50元电子礼券。 详询工商银行95588。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车呢又该保养了，少说7-8百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赠送免费车辆保养，有机率充实费全免，完美。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睡得好，睡得香，早人安神液帮您忙。同仁堂早人安神液治疗头晕、失眠和健忘。 哇，小叮当好热呀，快翻翻你的百宝袋。 不用百宝袋，有人保直销车险就好啦。 这是为什么？ 人保直销车险，夏日送冰凉，投保满额就送车载冰箱，冰凉畅爽，超过瘾。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来看一下路况，目前京藏高速出京方向陈庄到南口车多，京藏高速的进京方向北沙滩也是车多，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五元桥路段交通流量大。 另外，京开高速的进京方向九龙山庄到西八地车多，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五环立交到西道口也是车多的状态。 首城领五十，还有充一百送八十，再送一千元接送机礼券。没错，坐神州专车不止安全，还更便宜。 我是吴秀波，专业。